但罗兰或许不懂，但在危机中该如何引导团队做选择，这事儿他擅长。程宇想了想问道， 如果那些蜘蛛再过来怎么办？ 那白色面具都能把人从巢穴里救出来，说明那蜘蛛巢穴估计已经完了吧，所以蜘蛛的事情反倒不必担心了。 罗兰做出这个决定也是基于对任小素的了解，刚刚任小素也出去了一趟，他肯定不相信任小素是去跳绳的，看对方现在如此气定神闲的样子，起码蜘蛛肯定不是什么威胁了。程宇看向其他人， 你们觉得呢？ 宋乔说道， 支持原地休整，我也觉得白色面具既然把人救回来，那些蜘蛛肯定是完了。 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宋乔的助手还全身麻痹着，他等于少了很多助力，所以根本就不愿意往前走了。在场的众人里，与宋乔想法一致的人不在少数。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。 程宇看向所有人， 那位白色面具到底是在保护你们哪一位？可否让他直接加入这个队伍，也好共同进退？他一个人在荒野上，万一睡觉的时候被偷袭，也有些麻烦吧。入队以后，大家也好相互照应一下。 结果没人回应程宇。程宇仔细打量着大家的表情，想要从中找出那个被白色面具保护的人。当他目光扫到任小素的时候，就直接挪开了。他下意识里就觉得，那白色面具保护谁也不会保护神经病吧。当下里，程宇觉得嫌疑最大的就是王玉和另外一个中年人了。这两个人都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，混乱之后也就这两个人最淡定。程宇见没人回应自己，竟直接高声对白雾大喊道， 我知道你就在附近，既然目标都是火种公司，为何不结伴而行呢？ 程宇呼唤白色面具的声音在白雾中一层一层传播出去，所有人都屏气凝息，他们也想知道白色面具是否可以与他们同行，队伍里如果能有这样的超凡者，肯定会更加安全一些。没有人怀疑那位白色面具的实力，毕竟刚刚那场战斗里大家还忙着自保的时候， 对方都已经去蜘蛛巢穴救出了十多名队友了， 但任小素怎么可能让老许一直待在队里保护这群人？老许如今最大的作用可是斥候，一个杀不死的斥候独行在荒野上，能为任小素避免太多的危险了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眼见着白色面具迟迟不现身，程宇感觉有点失望。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在保护谁，但既然咱们在同一个队伍里，还希望以后多多相互关照吧。 程宇旁边的助手小声嘀咕道， 刚刚白色面具一出现，那个跳绳的少年就跟着离开了，会不会是来保护他的？ 程宇摇摇头， 不可能，这种人凭什么有白色面具这样的高手保护？不过也不能小瞧这个少年，我感觉他和罗兰的关系很近，刚刚罗兰遇到危机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站在他背后。 助手问道， 那咱们还要不要劝说那个白色面具入队啊？ 程宇叹息道， 算了吧，那种人呢，哪是咱们能勉强的。 可程宇放弃了不代表所有人都放弃了，一名中年人看着队伍里的所有人说道， 我知道这白色面具肯定跟在场的某个人有关联，不如这样，我出500万，你让他进入队中，也不用刻意保护谁，只需要待在队伍里就行。 这个要求非常奇怪，任小素思索着，对方像是赌气一样花500万要求白色面具现身，但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条件了，这钱不是白给的一样吗？难道这中年人还有什么其他目的？一旁的王韵笑道， 老哥出手也太小气了吧，真正的高手谁会在意这500万啊？对方要是为了这500万现身，我王韵愿意倒立走一天。 忽然间，任小素脑海中的宫殿突然说话了，而任小素的表情也变得极其古怪。 任务， 满足队友的心愿。 任小素寻思着，宫殿也没说满足哪个人的愿望，是中年人想让老许入队的心愿，还是王允想倒立的心愿。不过这个任务似乎很好完成。白雾中所有人都听到了脚步声，他们转头朝声音来处看去，只见一个人影慢慢清晰起来，似乎正在靠近。王韵眼都直了。只见老许走到中年人面前伸出手来，中年人也没有失约，而是真的拿出一个小盒子， 里面是一个不记名账号的王氏银行卡，账号里刚好有500万。 老许点点头，然后平静地看向王韵。王韵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，他怎么感觉对方更像是为了让他倒立才突然出现的。事实上如果中年人掏钱之后宫殿就宣布完成任务，任小素也没必要非让王韵倒立，可这任务不是还没完成吗？在所有人注目礼中，王韵咬牙冷笑， 行，针对我是吧？ 说完他竟真的双手扶地倒立起来。别说这王韵平衡性还挺好，倒立着走路看起来也十分顺畅。此时程宇惊疑不定地看了看老许，又看了看身旁不远处的任小素，他总感觉这白色面具的风格让他有种莫名的熟悉。某一刻程宇有点害怕，他害怕对方突然就开始和任小素一起唱儿歌了。不过老许入队让所有人都心中稍安，像是得到了一大助力似的。主要是最近老许的名声大盛，正面硬汉替武并取得胜利的超凡者还是太少了呀。任小素默默打量着王韵，他发现王韵的表情异常狰狞，像是一副非常记仇的样子。但任小素并不在乎，是老许让他倒立的，跟自己任小素有什么关系？此时队伍里各个队友的关系已经渐渐明了，罗兰和任小素是一拨人，王韵在队伍里还隐藏了4名队友，甚至有一个很可能是超凡者。剩余的人大概分成6批，人数最多的队伍是9人，最少的则是3人。平时不遇到点危险，这些人就跟彼此不认识一样。但刚刚他们都下意识地结群而战，这是大家面对危险时的本能反应。茧里的伤员已经被解救出来，虽然还不能动弹，但已经有人主动上前照顾了。在这种地方谁会那么好心照顾非亲非故的人呢？必然是队友才会出手相救的。王韵趁着大家照顾伤员的时候默默地倒立着进入了白雾之中，反正现在依旧是大雾，队伍里就算少个人也不会被发现。等脱离人群，王韵一个前空翻便稳稳地落在地上，冷声道， 让我王韵遭受如此奇耻大辱，必有后报。 他悄然返回来时的路上，在自己用压缩饼干碎屑的路线上做了2个记号，一个是横杠，另一个则是同心圆。第一个记号的意思是前方危机暂时解除，第二个则是需要后方给他们送来补给。要知道这一路上为了做记号，他带来的干粮已经撒得差不多了。王韵计算过自己的食物补给，最多再撑1天。不过身后有策应部队的好处就在这里了，他可不像其他人一样需要担心补给。结果第二天晚上，王韵坐在篝火旁眼巴巴看着其他人吃饭，而自己什么都没有了。任小素还问他为啥不吃饭呢，王韵笑着说自己不饿，他总不能解释自己干粮用来做记号了吧。这一天时间任小素他们始终都在原地休整着，等待那些被蜘蛛毒素麻痹的队友恢复行动。期间王韵不止一次独自走入白雾，然后拿一枚小小的竹哨吹出昆虫的振翅声，可是他始终没有等来自己的后援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哪里出了问题，但他又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 难道是兄弟们觉得太危险，所以撤退了？不会，这些年走南闯北，这些兄弟还是非常可靠的，不然他也不会把身家性命托付在对方身上。一定是有事耽误了，说不定明天就会抵达。就在王运忍饥挨饿的时候，隔壁之前掏出500万请老许入队的中年人，正端着他刚热好的食物去跟老许套近乎。不管这中年人说什么，老许都没有回应过一个字。首先老许确实是没法开口说话，而且任小素也确实懒得理他。这中年人嘀咕了半天，无非就是说希望彼此之间可以合作，共谋大事之类的，事后他还有其他回报。任小素心想，事后还有回报这种事情，他是向来不在意的，谁知道你之后能不能活着出去呢？不过，任小素在一旁悄然打量那个中年人，他始终有点疑惑。对方砸出500万，就为了让老许在队伍里待着，虽然对方后续又套了近乎，但任小素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中年人给老许端过去的食物，任小素就控制老许接过去放到一边。接下来连续一天三顿，那中年人都给老许送吃的。只是这中年人并不清楚，老许也不过是个影子，压根就不用吃饭。所以其他人看老许把中年人送的食物放到一边，连碰都不碰，都心说这白色面具可真难打交道，铁石心肠啊。唯独王运看着老许身边那些食物，眼睛都绿了。王运这一天半的时间已经去做记号的地方看了5-6次，可始终没人回应。此时他的心已经沉到谷底，并且猜测自己的后援是不是已经出了意外。200多个兄弟如果没事，不可能抛下他不管，所以一定是已经遭遇不幸了。王运不像财团里其他人那样是下属如蝼蚁，这200多人跟着他打生打死那么多年，早就有了感情。如今对方生死未卜，王运这个做长官的一时间悲从中来，不可断绝。而且他甚至都不知道是谁杀了他的兄弟。当然王运这会儿也不知道，他那群兄弟正在黑市以北40公里的地方吃香喝辣呢。兄弟们这两天迷上打猎了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王运看着老许身边的食物，默默地吞了一口口水，不是他没出息，实在是饿得有点心慌了。这神池山也非常奇怪，附近连个活物都没见到，大概是捕鸟蛛这种异类生物的出现破坏了整个神池山的物种平衡。以前就经常有这样的情况，例如早些年周氏地处南方，水产丰富，周氏73号壁垒甚至坐落在三江交汇处，结果王氏的间谍偷偷去给周氏的水系投放了大量的青岛夫鱼苗，还往水域里悄悄投放水葫芦，导致周氏水域连年减产。当初为这事儿，周氏在自己的官媒报纸上骂了王氏半年多。现在这捕鸟蛛对于神池山来说也算是外来物种，而且恐怕还是被火种公司给改造过的，那真是半点天地都没有，直接就把神池山变成了一片荒地。之前王运发现五寨山没有鸟类，其实也是捕鸟蛛所为。夜晚的营地里数堆篝火让雾气薄了许多，起码在营地范围里大家都能看清彼此。王运窝在自己的帐篷里，透过帐篷门帘的缝隙默默地看着老许面前的食物，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气流凭空而生，慢慢地向着老许身边卷去。只是那气流并未沾碰到老许的身子，而是悄悄地卷起两块压缩饼干，像是被风吹上了半空，轻若无物般地飞回了王运的帐篷。王运一边使用自己的能力，还一边打量着老许，等他发现对方什么反应都没，这才放下心来。毕竟这白色面具昨天还逼他倒立来着，现在自己偷人家食物要是被发现了，那就太丢人了呀。王运回想着自己怕是好多年都没这么窘迫过了，不过他得活下去才行，他得去查询自己那200多个兄弟到底怎么了，还得替他们报仇。想到这里，王运轻手轻脚地拆开压缩饼干往嘴里塞去，这时他停顿了一下， 心说这玩意儿会不会有毒啊。不过王韵实在太饿了，他安慰自己，这食物又不是拿给他的。那中年人一副舔狗的模样，一看就是想巴结白色面具，也没必要下毒是不是。只是王韵刚吃的第一口就感觉有点不对，他赶紧把饼干吐了出来。可这时候那饼干里抑制神经的毒素已然让他中招，嘴已经麻了，脑子也开始渐渐有些混沌。仅凭最后的意识，王韵直勾勾地看着手里的压缩饼干，再看看老许。 哎呀，我他妈！ 紧接着双眼一闭，意识也完全陷入了黑暗。就在距离王韵帐篷不远的地方，之前给老许送食物的中年人正坐在帐篷里，手里端着一杆装在了热成像仪的枪械，那枪械里压好了麻醉弹，他隔着帐篷对准了老许，用热成像来瞄准，完全是为了防止老许提前察觉他的攻击意图。隔着帐篷就没人看到他瞄准的过程了。中年人很清楚，例如白色面具这样强悍的超凡者，只要看到弹道就不可能被打到，面对这样的超凡者必须谨慎。可中年人忽然诧异了，热成像屏幕上竟然连个人影都没有，什么情况？对方是人类吗？还是说对方的能力干扰了热成像？不过中年人来不及多想了，今晚必须行动，不能有错。一不做二不休，中年人干脆凭着感觉瞄准老许，双方距离撑死了也就是七八米的样子，他还不至于射空。咻的一枪，针刺式的麻醉弹穿破了帐篷，生生地扎在了老许的身上。任小素在帐篷内睁开双眼，但他没有什么动静，只是控制着老许慢慢倒在地面上。下一刻，这中年人竟是冲出帐篷朝着老许奔去，拖着倒在地上的老许就往营地外的黑夜跑去。对方展现出来的力量分明就是一个超凡者，这动静惊醒了很多人，还有原本就负责守夜的人都纷纷看着这场变故，可谁都没有出手的意思。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中年人将老许拖出了营地，像是要奔向外面的黑暗之中。只见中年人从肋下取出一把信号枪对天空发射，转瞬间营地里众人就明白了，这中年人在外面还有援军。这下大家就更不愿意贸然走入外面的黑暗救人了。虽然营地里的人都希望有白色面具这位强援一起进入圣山，可现在对方阴沟里翻船，那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远处传来密集的脚步声，像是中年人的援军已经抵达接应。营地中的众人心中惋惜，白色面具这么厉害的超凡者竟然也阴沟里翻船了。就以对方的战斗力，正面作战能与他匹敌的人已经很少了，这样的超凡者本应显赫于世，却半途夭折，可能是太自大了吧，才会被人暗算到。 他恐怕凶多吉少了呀。 哎，太自信了。 准备战斗，我觉得对方说不定也会对我们动手。 一时间所有人都紧张起来。不过让大家意外的是，这时中年人离开的方向忽然传来哀嚎声，枪声不绝于耳。一声惨叫传来，营地里所有人都惊得抖了一下。又一声传来，大家默默地看着黑夜，心弦随着这一声声惨叫而波动。程宇听出来了，这惨叫正是那位中年人的。随着那一声声惨叫起伏不定，程宇面带怜悯， 这也太惨了吧。 大家愣是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反转，那白色面具不是已经被麻醉枪打中了吗？怎么突然情况就反转了呢？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眼瞅着现在的情况，分明是中年人那边在被吊起来打呀。有人突然后悔了，恐怕白色面具那刚刚的表现一切都是装的，自己要是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，岂不是会收获一份很有价值的友谊？可惜这种假设并不成立。 惨叫声渐渐平息，营地之中始终连帐篷都没出的任小素有些感慨，他已经猜到这中年人就是火种安插在队伍里的眼线，对方早就准备里应外合端掉他们这群人，但比较忌惮白色面具，所以迟迟没出手。今天这中年人先是送吃的，后来见老许不吃东西，就干脆上了麻醉枪。因为上面交代他必须得到白色面具基因样本的缘故，所以中年人干脆拖走了地面上的老许，就像是给自己拖了个死神一样。任小素觉得营地里那么多超凡者，这中年人但凡换个目标都不会这么惨。当然他也能理解，恐怕是火种公司也太想要取得白色面具的基因样本了，才会如此急功近利地提前动手。战斗已经停歇，营地内所有人都巴巴地看着战斗爆发的方向。慢慢的，雾气中一个人影缓缓出现，白色面具缓缓环视营地里的每一个人，似乎在无声地嘲笑他们见死不救。要知道这里可有十多个人是老许亲自救回来的，这会儿这些人都不敢和白色面具对视，心虚。不过任小素也没继续嘚瑟，而是控制着老许将几枚徽章丢在了地上，那徽章上镂空雕刻着一团火苗，这是老许刚刚从杀死的敌人身上拿到的，也由此证明那位中年人就是火种公司的眼线。成宇走过去捡起火种公司的徽章来， 还真是火种的人呢。 其实大家早就想过，既然队伍里可以混杂进来这么多财团的人想浑水摸鱼，那凭什么人家火种公司的人不能进来呢？多次事实证明，火种公司内那位负责战术策略的人是非常精明的，也许对方早就准备好了后手，等待着安京寺继续出招。想到这里，队伍里很多人有些心生退意。若不是财团里的上位者想要长生，并且给他们下了死命令，恐怕他们早就走了。程宇默默地看向营地里的其他人，大家都或坐或站着看着这边，他忽然在想，这里面会不会还有火种公司的人呢？程宇沉声说道， 大家也都知道，火种公司的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肋下纹上自己的编号，这是火种公司公认的标志了，不管他是 T31092 也好，还是 T5102， 这个编号一定就在左侧肋下。所以为了避免队伍里依然有火种公司的眼线，我们今天需要先自查一下，看一下所有人的左右两侧肋下是否有这样的纹身。 火种公司成员左肋下有编号这事本就不是什么秘密，很多人都知道，进入火种公司之后，确认基因可以改造后纹上编号是第一步，必不可免的。而且火种这确认编号的手段也很令人惊奇，因为它只是检测你的基因序列，就能确定你最终是 T3 还是 T5， 明确你日后所能达到的高度，极少出错。火种公司始终认为，天赋决定了每个人的层次， T1 至 T5 的阶级天然存在。至于 T5 之上还有没有更高级别，外人也不知道，只是有人猜测过，或许还有 T6。 现在程宇提出自查一事，虽然侵犯了彼此的隐私，但大家都没有拒绝，也没有理由拒绝。男性互相查男性，女性互相查女性，大家也不希望自己身边有火种公司的人。自查的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程宇和他的助手就时刻提防着有火种公司的人逃离，可结果是检查完一整遍后，竟然一个肋下有纹身的人都没发现。程宇想了想，突然对老许说道， 可否请你去检查一下刚刚那个中年人的尸体，看看他身上是否有纹编号。 老许点点头走了出去，没过一会儿就带了一块皮子回来，上面纹着 T31029 的字样。程宇松了口气， 危机暂时解除。 他拜托老许去查看，是因为他担心火种公司培养专门用来做间谍的人是不纹身的，毕竟火种成员有纹身是人尽皆知的事情，万一这是人家火种公司故意放出来给你的常识呢，然后在你不留神的时候再捅你一刀， 这也很正常呀。不过现在看来，对方确实所有人都有纹身，起码那位中年人身上就有。 哎，等等，怎么少了个人啊？ 有细心的人数了一下， 这检查可不能把这给漏了，男性少了一个，不会是已经逃跑了吧？ 任小素听了这话环视所有人，这时候他突然发现，少的不就是那个之前偷偷做记号的年轻人吗？程宇也发现王韵消失的事情，他走到王韵帐篷门口，掀起门帘，赫然看到王韵正躺在帐篷里面口吐白沫，旁边还放着一块被咬了一口的压缩饼干。 怎么回事？ 程宇摸了一下王韵的脖梗大动脉， 还活着，但他怎么会突然中毒啊？ 王韵陷入昏迷已经时间不短了，在中年人对老许动手之前，他就开始口吐白沫，现在一场小型战斗都结束了，他还没能醒过来。好在那个中年人似乎也不想伤到老许的性命，所以饼干里下毒只是抑制神经，并不致死。一群人围观着昏迷的王韵，其中有四个人本身就是王韵的下属，他们也不伪装了，赶紧检查王韵的身体状况，直到四人确认王韵只是昏迷才放下心来。等检查完成之后，四人面面相觑，进入队伍之后大家都保持着互相不认识的状态，甚至都没有过交流。但他们这几天也没发现王韵长官有什么异常呀，怎么突然就吃了口压缩饼干中毒了呢？难道是王韵长官在恐吓另外两个竞争对手干的？他们虽然出了恐吓，但物资还是要去情报系统后勤处申领，以那两个竞争对手的手段在物资里面下毒也不是难事，现在又是竞争的激烈阶段，直接毒杀对手虽然有些丧心病狂，但也不是不可能。王韵也没给他们说过自己饿了一天半的事情，毕竟作为长官这种事稍微有点丢人。王韵心想，自己解决这些事情还是很简单的，所以他的下属们现在也没往别处想，只觉得这长官可能是被政治对手给暗算了。其中一人小声嘀咕道， 长官和我们的物资之前都混在一起，恐怕我们的饼干里也有这种被下了毒的呀。 可之前吃并没有什么事儿啊， 对方下毒的比例可能并不高，也许只有十分之一的压缩饼干被下了毒，但你敢拿命去赌哪块有哪块没有吗？ 此时周围还有其他人，但这四人已经不再伪装什么了。之前他们伪装成互不相识的样子，现在长官都出事了，就没必要继续装下去了。 也不知道长官什么时候能醒。 长官是超凡者，应该没有大碍。 直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，王韵才悠悠转醒，他看到四人守在他旁边，便直接开口问道， 我昏迷多久了？ 一名下属把昨晚的事情说了一下。 一夜。长官，您是吃咱们带来的压缩饼干中毒的吗？ 王韵还有点虚弱，他顿了一下说道， 对。 这事儿他还没法解释，大半夜的用超凡能力去偷别人的饼干吃，结果还中毒了，这种丢人的话他说不出口。此时营地里已经有人醒来收拾东西了。王韵观察了一下营地，他心知自己这边五人是一起的事情肯定已经被营地里所有人知道了，他看着下属说道， 一夜没吃东西了，你们去拿点吃的喝水过来给我。 事实上王韵何止一夜没吃，他现在是饿得受不了了。反正彼此身份都已经暴露，那就赶紧从下属那儿弄点吃的吧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下属回答道， 长官，我先给你拿点水，咱们的食物可不能再吃了，万一其他也有毒怎么办？我现在就去把剩下的物资给处理掉。 王韵懵了一下， 处理掉？ 下属理所应当地说道， 对啊，您这次中毒 肯定是您的竞争对手在我们食物里面下毒了，所以咱们的食物都不能吃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们上午再出去找找看附近有没有食物。您放心，荒野生存难不倒我们。 说着下属就去把他们带来的食物给全都扔了。王韵这会儿有点欲哭无泪，他真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，而且他刚刚自己也承认是吃了自己的饼干中毒的。自家带来的食物被下属给扔掉了，这神池山又连个活物都见不到，王韵觉得自己必须尽快离开这里，甭管去哪儿，起码得去一个能找到食物的地方。如果他王韵成为这超凡时代里第一个被饿死的超凡者，他还不如现在就自杀呢。 扶我起来。 王韵在下属搀扶中挣扎起身，他走到营地中间询问成宇， 接下来如何计划？ 旁边的罗兰乐呵呵笑道， 嘿嘿，这就准备离开，之前那些被捕鸟蛛抓走的人也都可以缓慢行动了，虽然动作还不利索，但这里恐怕已经被火种公司盯上，不能久留。哎，你这毒是怎么回事啊？看你脸色苍白的样子，要不要再休整一上午等等你？ 王韵坚定地说道。 不用等，咱们这就离开这神池山。 罗兰一边小声嘀咕，一边去找周琦收拾东西了。 还挺坚强的。 王韵听着罗兰的话，差点吐出一口血来，这他妈坚强还不是被逼的吗？此时任小素看着王韵等人，然后小声对杨小锦说道， 我刚刚看到这货的下属把食物都丢了，难道真有人给他们下毒？ 杨小锦无所谓地说道， 也有可能吧，看样子是的。 那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，他们没吃的我这里可还有不少。 怎么，你想赚他钱？ 杨小锦看了任小素一眼，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？ 要钱当然有用了，以后过日子不要钱呀。听说结婚生孩子买房子样样都离不开钱，我能让咱们孩子过苦日子吗？ 杨小锦一听这话顿时开始翻白眼，他知道任小素这货又开始占嘴上的便宜了，他都差点气笑了，面前这货行动上怂得不行，但说话真是一点都不害臊。这时候任小素走到王韵面前说道， 你看是这样，你们自己带的食物肯定是被谁下了毒，我们这边呢只好多带了一些，可以卖给你。 王韵眼睛一亮， 啊，哎，谢谢，我们正好需要，敢问你的食物怎么卖呢？ 100万。 任小素刚准备说100万卖你50块压缩饼干，结果他就听到宫殿发布新的任务。旁边的成宇正看热闹呢，他心想，任小素真敢开口啊，100万可是不少钱呢，恐怕王韵不会愿意吧。然后他就听任小素改口说道， 也不需要钱了，你跟我一起唱儿歌，我就送你50块压缩饼干。 这时候成宇和王韵都懵了，成宇惊疑不定地看着任小素，以前这货是自己唱儿歌，而现在竟然开始用压缩饼干引诱别人跟他一起唱儿歌了。想到这里，成宇对未来突然产生了一丝疑虑，而王韵这边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，他堂堂孔氏情报二处的处长，为了点压缩饼干和别人唱儿歌算怎么回事？对方恐怕也太小看自己王韵了。十分钟后，任小素大声说道， 等等，你这句不对啊，少了个字，出来出来。 我牛背着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 王韵的下属们看着这一幕，心说自家长官还真能忍辱负重啊，为了给他们换食物，竟然还跟别人一起唱儿歌。刚才下属们都劝王韵别理这少年来着，但王韵慷慨激昂地说，他作为长官怎么能让下属跟他一起忍饥挨饿，他不是那种人。下属们有点感动，自己真是没白跟王韵一场啊。而且王韵觉得要是任小素让他自己唱，他确实是接受不了，就 就像有人丢点吃的到他面前说给大爷乐一个一样。这种情况王允宁愿饿着，但现在情况有点不一样，任小素是跟他一起唱的，屈辱感就没有那么严重了。他只是不理解面前这少年到底是有什么毛病啊。说实话，就连任小素自己也不清楚这宫殿到底是有什么毛病。营地里其他人看着这诡异的一幕，半天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罗兰等任小素这边唱完，就立刻对所有人喊道， 事不宜迟，赶紧出发。 昨天晚上任小素灭了火种公司的人，罗兰私下里问任小素说灭了多少，结果任小素说灭了几十个，其中应该还有不少黄昏小组的人。这里本就距离圣山很近了，任小素还在别人家门口灭了对方这么多人，火种公司能忍吗？肯定会派更多的人过来，所以再不走的话恐怕就走不了了，他们只能赶紧离开，跟对方打游击战。虽然进圣山之后也同样有危险，但不管去哪儿也好像比待在这大雾里强。火种公司分明有在大雾里随时找到他们的办法，可他们却拿着大雾一点脾气都没有。程宇问大忽悠， 你真的没有经过禁地吗？ 大忽悠想了想说道， 其实也进去过一点点，不过就一点点啊。 程宇看着大忽悠的模样顿时无语，对方也是一句实话都没有啊。就在他们刚刚出发没多久，这神池山上的大雾竟开始渐渐散去了。就像大忽悠之前提到过的那样，这神池山也并非始终都笼罩在云雾之中，似乎每三天就会有大雾散去一天的时间。大忽悠说道， 赶紧走赶紧走，原本还有两天路程，但那是大雾的情况，现在没雾了，咱们抓紧一点，说不定一天多就能出去了。 进山之后总算是听到了一个好消息。 程宇叹息，就像是他心头的阴霾也跟着散去了似的。他看向人群之中的老许，昨晚之后对方就一直处于一个沉默的状态，出发之后就走在队伍的最前方，没和任何人交流过。就在他们即将离开神池山的时候，所有人再次听到捕鸟蛛来袭的沙沙声，大家对这个声音是异常熟悉，于是立马紧张起来。那骨节敲击地面的声音让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头皮发麻，可还没等捕鸟蛛们靠近，却见白色面具拿出了一个黑色的小匣子，匣子中发出奇怪的声响，立马将捕鸟蛛全都惊退。这就让大家有点惊奇了，有人问这是什么东西，可老许从来不回答任何问题。只是渐渐的大家都有种感觉，似乎这一路上就没有这白色面具解决不了的事情。程宇看着老许的背影莫名感到心安，他回头看了一眼队伍最后方的任小素和罗兰，心说罗兰也不知道是什么眼神，竟然会找这个少年当大腿，要抱大腿就要抱白色面具这种呀，找个唱跳歌手算怎么回事。程宇忽然觉得自己用唱跳歌手来形容任小素简直太贴切了。不过任小素并没有注意到程宇的表情，就在整个队伍踏上神池山与圣山的边界时，他终于听到宫殿宣布 支线任务完成，因宿主所有任务完成度均为完美，故奖励新技能掏耳朵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前面的话还感觉神清气爽，可听到最后三个字时就迷茫了，甚至还有一丝不祥的预感。而且宫殿墙壁上陈列格子再次亮起了一个，那格子里还有一枚精致的掏耳勺漂浮着，并亮着微弱的毫光。任小素的表情逐渐狰狞，人家的技能都是什么钻石星辰拳、庐山升龙霸之类的名字，听起来就特别酷炫，怎么到自己这里就是掏耳朵这么通俗的名字，让外人听起来 就感觉他像是一个洗浴中心里专门负责采耳的技师。以后和别人打起来，别人自报身份，我是火种公司破晓的替补级别。任小素自报身份就是，你好，001号技师为您服务。这听起来就有点不太正经了。他在脑海中问宫殿， 这技能是干什么用的呀？ 结果宫殿竟然回答， 无权限告知。 任小素当时就有点忍不住了， 这是你奖励给我的技能，怎么连干什么用的都不能说？ 无权限告知。 这下任小素就开始不爽了，自己这七天时间连脸都不要了，天天做任务又唱又跳的容易吗？结果你就给了个不靠谱的技能，还不说干什么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啊，我要掏耳勺那可以花几毛钱去买一个呀，何必用你宫殿的呢？任小素将掏耳勺从宫殿里取出来，他拿在手上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掏起了耳朵。就在他掏耳朵的时候，走在一旁的罗兰想拍他肩膀，只是那手掌刚拍到任小素身外30厘米的地方，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给顶开了。罗兰愣住了，任小素也愣住了，他默默地看着手上的掏耳勺，然后想起一句老话来，掏耳朵的时候不能碰。关于自己的这个新技能，任小素设想过很多，比如可能是像崔成一样特别给力的短时间增幅，也有可能像是荆棘藤条类的工具类陷阱，再不济像土豆射手也行啊。但他实在没想到会是如此奇葩的一个技能。任小素自己想象了一下，一场战斗中几百人上千人都在拼死，只有他气定神闲地站在战场之中掏耳朵，他要是敌人肯定也很看不惯自己。任小素觉得，如果自己的敌人在面对自己的威胁时还在若无其事地掏耳朵，那他一定也很生气。大哥你是干嘛呢？咱正打架呢，你怎么掏耳朵呀？尊重一下我好不好呀？所以任小素觉得这技能在团战中还是谨慎使用比较好，毕竟有点太拉仇恨了。任小素和杨小锦两人落在了队伍最后面，他要趁其他人不注意的时候好好试一下这个技能到底怎么用。任小素一边掏耳朵一边说道， 你打我一拳，稍微使劲一点。 杨小锦听了也没多说什么，直接一拳朝任小素打去。可就像刚刚罗兰拍任小素一样，那白皙的拳头在任小素面前30厘米的位置就被无形的力量给挡住了。任小素心说，这姑娘还真狠呢，说让她打她就直接打脸。不过拳头在她面前30厘米的位置并没有停留，而是向后弹去，搞得杨小锦也有点猝不及防，赶紧卸力。任小素一愣，这玩意儿竟然还有点反作用力，看来这掏耳朵的技能还真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。任小素嘚瑟道， 你捡块石头砸我试试，用点力气。 嗯。 杨小锦点点头，说着杨小锦便从地上拿起一块石头脱手而出。任小素看着那石头距离自己越来越近，等石头快到30厘米的时候，他刚想说点什么，却看到石头竟突破了30厘米的屏障。咚的一声，石头砸在了任小素的胸口，将任小素硬生生砸得向后倒去。前面的人听到动静赶紧向后看，想着是不是有火种公司的人来偷袭了，结果任小素赶紧站起来， 没事，我没事。 大家看着地面还在滚动的石头，然后再看看杨小锦，合着是人家情侣俩吵架了，这才没再关注。任小素皱眉看向石头，所以石头在脱手之后就可以打到他了呀，也就是说他这掏耳朵的技能是没法对付枪械炮火的。 你拿着石头拍我。 杨小锦手持石头朝任小素砸去，这一次掏耳朵的技能再次发动，将杨小锦的手给挡在了30厘米外面。看来这技能对于手持武器还是有用的。杨小锦小声问道， 新的能力复刻谁的？ 任小素解释道， 不是复刻来的，是这几天惩罚之后的，算是一种补偿吧。现在看来这技能只能对近身作战有用， 枪械就防不住了。 可现在谁战斗是近身作战呢？只有超凡者吧，例如火种公司的人，例如许贤楚他们。所以这个技能只能在特定环境面对特定的人才有用，远不如外附式装甲来的高效。当然也许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是任小素还没发现的。走在队伍前面的程宇这时回头，他看到杨小锦手上还拿着石头，便跟助手感慨道， 哎呀，现在年轻人的相处方式啊，还真是琢磨不透啊。 当队伍最终跨过神池山，抵达圣山山脉最外围，所有人停住了脚步。只因为他们愕然发现，这圣山范围的植物竟全都极为高大。任小素看向一株一人多高的植物，小声说道， 这是一株香菜啊，怎么长得这么高？ 任小素也不是没见过野蛮生长的香菜，但充其量也就是到腰部。他折下一片香菜叶子，却发现这香菜枝叶的断裂处竟溢出乳白色的液体。任小素对杨小锦说道， 不能吃了，在野外但凡这种液体呈乳白色的植物十种有九种吃了会死人，这里的植物都发生了进化，但进化的方向却并不是人类愿意看到的。 植物也有自身的防御能力，例如许多植物为了避免被昆虫啃食，甚至会自己进化出奇怪的味道，还有毒性。就在此时，那茂密的草丛中像是有什么东西从下面爬行而过，任小素控制老许直接冲了进去，程宇等人紧随其后。可大家拨开草丛往里面走了百十米，最终还是跟丢了。有人惊奇道， 你们看，这里有一座神龛。 大家转身看去，赫然看到那人脚边正有一座半人高的石雕神龛。神像就安静地坐在神龛之中闭目，手上还捏着法印。 有人认识这神龛吗？是什么神？ 程宇问道。他对宗教仪式向来不太了解。 没见过。 大家纷纷摇头。罗兰乐呵呵地蹲在神龛之前观察道， 这玩意儿看起来还挺奇怪的啊。哎，你们看，它是六指儿。 说话间所有人看去，难怪刚才大家都觉得哪里有些别扭，原来是这神龛的手看起来有些畸形，对方的小拇指下面竟然还长着一根纤细的手指。有人伸手去摸神龛背后，看看有什么东西。一般这类神龛后面搞不好都有开过光的装藏器物，其中主要是珠宝、经书、玉器、金银干废，寓意神龛的五脏六腑。所以这神龛背后要有这些东西，拿出去就算是很值钱的古董了。就在此时，一人惊慌后退，然后被草根绊倒在地上。 你们看到了吗？他刚才好像睁眼看了我一下。 罗兰转头看向神龛的眼睛，对方却还是闭着的。 你精神恍惚了吧？哪有睁眼啊？ 可就在这时，那倒在地上的人突然抓住自己的喉咙，双眼的眼角流出两行血泪来，这活生生的人竟在转瞬之间暴毙了。程宇惊疑不定，他的助手想去查看却被他拉住，还是任小素控制着老许过去摸了摸他的脉搏，这才确认对方确实是死了。原本还叽叽喳喳的人群忽然安静下来，大家看向那神龛里的神明，像是在诡异的微笑一般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